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世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收听光明顶，今晚的话题就叫做鸡同鸭讲。 哇， 这个是没几耐之前，大概十零年前一套港产喜剧片的戏名。 许冠文啊， 好像是。好像是许冠文做，不过今时今日这个就不是喜剧了。 啊、 不知道是闹剧还是悲剧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即又是要可可董生。 有关他事啊。 即是他是能人所不能啊。 唔系啩？ 可以喺短短六年咧，将呢个香港啊，呢、這个沦为特区之后咧，即系嗰啲英文水准咧，犀利啊！ 突飞猛进啊！ 呢个咧， 创意澎湃 系啊，创意澎湃， 咪有香港特色嘅英语。喂，新加坡都系咁啦，有新加坡特色英语噶嘛？ 就兼咧中国化内部大装修。你知啊，你而家全球一体化咧，你唔可以咧。佢俾只英文咧，样样都要话晒系英国佬定嘅标准，唔得噶， 唔可以跟英国人嘅英文， 唔得， 一定跟咩啊？ 有特区特色嘅英文， 梗系啦，应该整一只叫 Tinglish 啊 ，Tinglish， 点解 Tinglish 呢个 T 字头咧？ 唔知喎， 通生嗰个通，亦系特区 Tech。特區嗰個特，嗰啲啊，新加坡佬有 Singlish， 呢個中式英文以前有 Chinglish， 而家呢只叫 Tinglish。 哇，中 幾點 Tinglish 咧？即係犀利啊！即係特區啲下一代，唔係即係下一代，包括呢啲高官、呢啲文膽、呢啲嘅秘書所寫嘅中英文出嚟咧，唔知點解咧，硬係有一陣咧，嗰、那個叫香港好。祖国 国 家 好， 国家好，香港好，嗰阵 T味啊，嗰阵T味， 嗰阵董味啊，嗱呢个啦，嗱你唔好误会啊，呢个冇人批评噶，我系赞啊， 吓 呢啲啊，系咧，系 亲英反华啦， 系好，即系系带一种好欣赏嘅眼光。 因为而家全球化陶杰，全球化一定要突出我哋自己香港嘅特色， 系啦，好似去坎昆开会都要用英文噶。 猛话身份啊，呢个就身份啦，讲下呢啲咁嘅即系。六年来啊，带有特区特色嘅英文咧，首先咧就喺嗰啲施政报告嗰度啦。 哇，咁闷唔好讲啩。 呢个施政报告嗰啲英文咧好犀利。 瞓觉 系嘛，特首用乜穿啊？ 施政 几 嗱，我话咧施政报告会令人瞌眼瞓，施政报告嘅英文都令人瞌眼瞓， 好振奋。 只不过由光明顶三大高手。嚟到咧点评施政报告嘅英文咧，就令人醒神啦。 系咪噶？ 点解咧？因为呢啲点解叫做 Tinglish 一睇就知啊，系先用中文写先。 重要系啊 ，三流嘅特区官僚占有大陆味嘅中文。 再坚定留王慧伦，你做过 A.O. 嘅喎，好似。 跟住咧， 系咪用中文写先嗰啲？ 再用呢个中文咧，就照对做对字入座。 我听到就系 译英文。 过去呢阿董生执政以来咧，写亲啲嘢咧，佢要求下边咧写咗中文先嘅。 会唔会阿陈建平识英文嘅咧？ 边个嘅咩评咧？ 咩评？乜水嚟噶呢个？ 咪帮阿董生负责写。 哦，个文胆嗰个系嘛？香港第一文胆，劲过你才子啊！ 未必嘅，唔可以咁讲。即系唔 才子都收工噶啦，见到第一文胆。 唔系，冇人系才子嘅呢度啊！即系呢啲，即系老实讲啊，唔可以讲边个出自边个手笔，还唔可以立乱批评人。学到老，用到老。我哋而家打开啲特首英文报告咧，都系抱住一种咧战战兢兢嘅学嘢之心。 没有哦，有调查研究先有发言权。 譬如话咧，呢、这个系2003施政报告咧最后嗰段啊，一睇就知啦。佢话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rough a broad range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你一睇就知啊，系特文行先啦， 特文， 跟住就系英文行行尾。点解？一讲到 vigorously promoted， 一定系积极推动， 推动啊，推动啊， 点 啊？ 做乜啊 ？promote 一个 through a broad range of policies， 一定系透过 透过啊， 透过一个广泛系列嘅。 各项政策政策嘅措施， 哦， 政策佢分得好清楚， 系啦 ，policies and measures， 两样嘢嚟噶，唔好 一睇就知啦。正宗嘅鬼佬咧，即系英国人又好，美国人好咧，白宫或者唐宁街文旦，绝对唔会咁写， 即系推动推动就唔会积极 积极推动啦， 落实就落实就唔会成功。 点解咧？因为呢一睇就知系特敏啦，系其实特敏。因为你香港嘅中国人咧沟通咧，唔知点解佢冇咗嗰种信任啊。 哦， 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平时讲嘢咧有一阵肥膏，譬如话，诶，第日饮茶咁，你知道一定唔系饮茶， 水分嚟嘅嗰啲系， 呢个一定系应酬。如果你话喂，我诚意请你下个礼拜饮茶，咁咧你听下啊。要有料到咯，有少少。 嗯， 好啦，咁当你讲你个朋友话我诚意请你下个礼拜饮茶嘅时候咧，呢，這个请字咧就变咗个死文字咯，嗯，即系变咗请字嗰个意思已经冇咗啦。 嗯， 佢一定要靠啊 前边嗰啲， 前边嗰啲 靠呢个诚意啊， 搭救 搭救嚟到令到呢个请字咧回复佢本来真正中文原有嘅意思。 即系话，如果政府话政府已落实。各项政策就唔得嘅， 就唔得嘅，啲人唔信嘅， 即系唔信， 即系做唔到， 做到嘅其实系， 即系一定要成功落实嘅。即系你嘅大，你睇报纸咧，有时呢个好嘢啊！睇报纸啊，一名大汉啊，强奸一名五岁子女，你都信佢未强奸，一定要成功强奸一名女性五岁子女咧， 哇，咁 先至成案啊！你知吓？嗱，呢啲咪就系咯， 肥膏。 即系你 ，th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economic restructuring。咁咪夠啦？點解 vigorously？ 唔係佢俾人覺得唔 vigorous 啊嘛？ 唔係 vigorous 先係 vigor， 真係 vigor。偉哥，你要靠呢種文字係要 谷一谷佢。 呢種文字係要 查。道歉呢個偉哥最好笑係出現過兩次啊，同一段。 同一段出現兩次，呢個因為時間問題不能讀錄 曬 成段咧，水蛇乜嘅咁長咧嘅英文，即係呢種咧係叫做春藥式嘅英文。點解？ 食咗好。 因為你自己本來嗰種語言已經失去咗你與生俱來嘅生理功。一定要捽一啲人工嘅药物嚟到 焗， 佢先至咧会有嗰种咧， 搽一种油嗰亢奋啊， 先有嗰种咧沟通效果。你少一浸春药， 我觉得佢唔系达到沟通效果嘅途径。我觉得调翻转，反而系因为变成一种好庸俗同浮夸嘅文风咧。 诶，呢个 大家唔会有心机， 仲要讲英文， 你防董必反嘅， 哇，唔系嘅。应必亲啫， 以 字论 字啫系嘛？ 嗱呢下跟住又系啦， 又嚟啊！哦， 佢话 we see a significant drop in business costs， 话我哋见到咧一个咧啊呢、這个叫贸易嘅成本嘅一个咧急降 ，increasing market competition， 佢话 and a public sector delivering better services with higher efficiency。 啊， 我话咧你讲到一个叫做公即系 公共服务啊， 公共服务去。实践一个咧交货啊，交得准啲，即系叫 delivering better service。better service 就已经等于系 higher efficiency 啦。咁你仲加呢句嚟？ 唔系，因为佢中文就系公营部门 的运 作效率和服务质素 有所改善。中文里边就呢个叫春药中文啊嘛。喂，唔系运作效率 再加埋 改善，就已经系服务质素啊嘛。咁你仲搽一浸药去做咩啫？ 劲啲啊嘛， 劲啲啊， 亢奋啲啊， 细行啲啊 嘛，猛声啊！ 当你要搽两浸春药嘅时候，即系你生理出 現。喂，伟哥都有两种唔同啦，一个系五 mg， 一种十 mg。 问题你个人如果健康、血气方刚、好人好者，你使鬼搽药咩？你就睇呢啲咁嘅文字，你已经知道呢个政府啊，呢个董建华政府根本病态啊！ 啊，病入 即系我哋由语文、普通呢个叫 common sense， 语文嘅普通常识去睇。呢啲中文又唔掂，英文又唔掂，唔好话俾我母语教学，母语教教呢啲啊， 系啊，教呢啲啦，吓 唔系啊， 加大力度啦， 成功落实， 咩成功 推动，即系推动就教呢啲咯， 成功强奸啊，咁我话李登辉好嘢，我 唔系 你得，李登辉系21岁之前系日本人，啱啊，如果你接受呢种咁嘅春药中文做母语去灌输俾啲仔女我宁愿你个仔啊，自细就做小英国人、小日本人呢种母语，掟落坑渠，冲咗， 冲佢啊，扫进历史垃圾堆啊！ 垃圾两个字啊，开放热线23390209，系呢个叫做开放全真热线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 刘世良、黄慧伦，光明顶。 今晚嘅话题咧叫鸡同鸭讲，传真热线23390209。如果阁下系现时特区嘅特色中英文嘅受害人咧，就请你传真嚟同我哋分享 下。我睇唔明喎，佢 fax 过嚟， 你嘅痛苦经验啦。咁啊，头先咧即系眯埋眼嘅，即系攞起份呢个施政报告啊，叫做系咁以啊验滴血咋。已经发现里面有糖尿啊，有胆固醇啊，有艾滋啊，几廿只喺度， 肝炎啊， 有肝 H 啊 ，H5N1 啊，齐晒啊！ 即系其实除咗施政报告之外嘅图片，你有冇留意咧？而家啲路名 哦，系啊， 系呢个又系好好笑，因为我以前喺将军澳翻工， 而家起咗好多新路啊， 有啲新路嘅， 系 咁嗰啲路名咧，外国人咧系完全唔知，唔会记得嘅嗰啲路名。如果你揸车就麻烦啦， 系啊。 譬如我以前谷将军澳工业村翻工咧，嗰条路咧叫做环保大道， 将军澳工业系 系啦，环保大道咁咧，佢就照用咧用广东话嚟拼音嘅 ，One Pole Road。 哦，翻翻喎，咁都未，咁都未算污 染。以前将军路叫做曾碑嘅，点解叫做将军澳 嘅？呢啲咧都仲事少， 仲事少噶嘛？ 哇！我嗰日咧经过呢个将军路，就是、将军路小赤沙嗰头。咁咧发现有条路叫蓬莱路，即系蓬莱仙境啊，冇所谓，即系揸揸下可能撞车直升仙境嗰只， 升仙 升仙啊升仙啦， 升仙啦，英文叫 the road 揸下升仙啦，不过蓬莱路唔紧要，你系人都知蓬莱个蓬字点写 吓，草花花头啊，餐厅就 嗰叫蓬莱仙境系咪 啊？ 我睇嘅英文译名咧就叫蓬莱， 蓬莱 P U N G L O I road。这个呢原来那个译那个呢就睇错别字。佢将蓬莱个蓬呢当咗蓬车精西个蓬你知唔知 道、 即係禅蓬个蓬啦。喂大佬你盲㗎，你睇下嗰个草花头唔系竹花头嘛。係咪点会将个蓬莱读个蓬莱呢，今日佢读个蓬莱佢系招聘喎。就蓬莱喎， 唔系所以 BONG 喎， 香港只可以成为亚洲国际城市。 哇，喂大佬，即系呢啲咁样样， 你要嗰啲路牌，你话点做国际城市？ 呢啲咁嘅中国小农式社会，中国式差不多那西精神咧，啲英国佬一执包袱咧，你呢班低等民族就信唔过，走出晒嚟 好似北京啲 殖民地啊，殖民地，咪一系喂直译，你都有个谱啊，蓬莱路我唔介意 ，OK。鬼佬你唔可以话蓬莱，你唔可以话 heaven， 亦唔可以话 paradise， road to hell 都 唔系，算数冇所谓。咁但系你查下个粤音嗰个咁嘅政治啊，嗰个读蓬啊嘛。 喂，你记唔记得？ 蓬莱此去而无路 啊！中央图书馆啊，吓作嗰啲作家咁样，连钱钟书个钟字都作错啦。 咪就系啱啊！青鸟归来为探看。 所以你话蓬莱蓬莱呢啲错， 要求太高啊你。 即系你话先系死唔死？ 我话你要求太高啦，陶杰 系嘛？唔系要求高，我话呢啲即系呢啲社会啊，你讲到最低嘅就叫做普通知识 common sense 都冇。你话点叫啲阿妈叫啲阿爸爸爸点样喺呢种咁嘅劣质中英文语文环境嗰度咧去教仔先？ 喂，唔系喎，依家特府话要咩喎？搵啲外籍英语教师， 咁啊仲死 西人教英语喎，咁都唔得。 啱呢啲咧，讲到呢啲叫鬼佬教英语咧，西人变咗嗰啲学店咧，系攞嚟将个学费掹高一倍嘅一个理由。 以前我就知道好多幼稚园咧，就会请嗰啲英军嗰啲眷属咧，就企喺门口咧，咁就等啲细路仔嚟接佢翻学放学咁咧，咁啲家长就见到有呢个外籍教师咧，就好开心， 开心 多啲钱咯， 俾多啲钱多啲水啊， 系啊， 呢个世界好现实，不过最弊而家又。唔可以用解放军啊，嗰啲家眷嚟到教 普通话，你冇搞错 啊！教国语啊，死啊！因为嗰啲解放军，第一系冇老婆啦，多数冇啊，因为而家中国改革，唔系唔俾带做解放军，又喺大陆有人肯嫁咩？ 吓唔系咁啊！六七十年代大把人争住嫁啊！ 而家肯嫁咩？你唔该你走去威尔， 侮辱我哋 去查下，唔系侮辱 我哋解放军啊！ 冇咩辱啊！单身人士高消费族群嚟噶， 走去钓鱼咯，佢哋。 就算有 揸三领， 就算有，都系嗰啲咧，山东啊、湖北婆啊、安徽啊，你点叫佢教国语啊？ 唔系，但系讲翻嗰啲教英文嗰啲外籍教师啊，黄慧伦，你觉得 其實因為教統局今年就額外招聘了很多呢啲外籍嘅喺小學嗰度教英文嘅，你覺得唔得咧？其實， 唉，睇個款梗係唔掂啦。 嗱，我唔知啊得唔得？我去過呢幾間嘅小學，一睇呢啲鬼佬咧，我就知道咧死梗。 點解咧？ 一睇嘅樣咧，好似咧面青青咁，人哋開周會，嗰啲先生企喺即係學生企喺度，佢兩一個半個就企得咧好遠嘅， 好孤獨， 好孤獨啊！即系块面好潮水，一睇就知唔开心。 即系好似啲电影咁黑晒，突然间 中间灯射咗。佢嚟香港教嘅人工，我相信系高过佢。 呢个唔系钱嘅问题。一睇就知咧，系呢个外籍先生喺嗰学校系同其他教师、校长系冇得沟通。 即系同教员失文化。 冇错。 喂，佢唔使考基准试，好好多噶咯。 唔系，因为一间学校咧，梗有个 common room， 即系俾即系嗰啲教员室，系俾嗰啲你哋班小色大色喺运动场嗰度 VV 嘅时候咧，嗰啲先生喺英国。或者寄宿校啊，或者咩， 食饭 外国都系喺入边揸杯茶，然后食件饼干，喺度大家互射 下啦。 咁佢可以食鸡鸡饭啫。 上圣经啊，有个百厌仔啊，唉，真系话， 大家吹水佢啦， 吹下水 ，Kiki， 唔系啩？我嗰班好啲啊。 咁佢可以叮饭食噶，有乜所谓啫？ 系啊，即系呢啲系倾偈，即系我谂咧，我睇咧就系喺啲教员室里边咧，呢啲即系外籍教师。属于少数民族弱势社群，佢冇办法同其他教师讲。琴晚唱卡拉 OK， 唱咗只郑秀文，或者琴晚打麻雀，嘭！ 咁你即系 大三元。 香港小学教师啲英文水平， 你又批评啦？ 呢个唔止英文，即系文化度系冇得沟通。